想再拥有，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夜空那幕烟火映在你的心底，是否触碰尘封的记忆，总是在离别以后才想再回头，不管重新等待多寂寞，夜空那幕烟火映在我的心底，是无穷无尽的永久。 在我身旁，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 即将开始。 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了泪。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陆学军作词作曲，来自井冈山的歌曲《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当然这首歌后来巫启贤也曾经翻唱过，并且把歌名呢改成了《思念谁》，作为了那张专辑的标题歌曲。而这首歌呢也是井冈山加盟当时的大地唱片推出的第一首单曲，收录在《校园民谣一》当中。而此后呢，井冈山成功的推出了他的个人专辑《我的眼里只有你》，销量以及社会效应呢都达到了双丰收。而继续接下来呢，下面这一位同样签约大地唱片的著名的歌手就没有那么好幸运的这个日子啊、哦、因为他运气呢有点不佳，转型呢可能过于猛烈。这位叫做李玲玉的歌手呢，当时以甜歌而著称，签约大地唱片之后呢，推出了一张《女人心绪》的专辑，在市场上呢，并没有受到很好的反应，也可能是太超前了。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当年李玲玉在《女人心绪》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挥挥手》。 包容，挥 这是来自李玲玉的挥挥手，是李玲玉在大地唱片推出的专辑《女人心绪》当中的主打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成龙的这一首《我爱香港》，这是当年的香港旅游协会的礼貌运动的主题歌，来自林夕的填词，李宗盛的作曲。在歌曲当中唱到，随着每张欢笑面融掉陌生的友善，如像风景一样被留念，诚恳温馨有礼，比风景更美，为香港去争取赞美。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这首蔡健雅的《呼吸》是来自她的首张的同名专辑当中。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在电台呢很少听到的一首歌，这是依扬的《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这首歌呢在依扬的个人专辑当中呢并没有收录过，只收录在合集当中，所以要找到它呢，特别是找到音质比较好的版本呢，特别的不容易。这是来自依扬的《眼睛渴望眼睛的重逢》。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这首歌呢简直就是赵薇扮演的小燕子的翻版哦，所以感受这个歌，你感受一下当年小燕子的风采。 叛逆，他还有一些疯狂。 你是

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生命。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这是来自张学友当年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也是他的翻身之作啊。因为在此之前，张学友曾经有过一段小小的低谷。好，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选择到了周蕙的这一首，并不是特别知名的歌曲啊，但偶尔在 KTV 当中呢也有女生来演唱。歌的名字叫做《风铃》。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